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咁呢個係武術連第一次同大家見面啦。首先就係同大家即係拜年，雖然遲咗少少啊，咁啊，恭祝各位新年進步，萬事如意嚇！咁我滿足到你啦。 我就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啦、 啊。最緊要係呢樣嘢，真係真係好緊要，真係好緊要嚇。 食得屙得， 屙得就重要過所有嘢嗱，咁今日其實好多嘢講啊，但係有一樣嘢咧，就未講之前咧，我首先要喺度發下牢騷啊。咁就事完咧，我就呢排都睇好多戲啦。咁就喺應該百老匯電影中心，咁佢就一開場嗰時候有個 promo 啊嘛。咁就應該係嗰個電香港藝術節個 promo 啊。咁入邊竟然有英文錯字，就係、是、一行咁樣 subtitles， 佢寫 subtitles， S U R T I T L E S。 呢個嘢咧就咁樣，我都見過呢樣嘢。啊！這個我真係唔知點解咁樣整個蛇態度出嚟。 你都見到啊？ 我唔喺呢度見，我其他地方見到。嗱、啊，我唔知係咪另一種用法啫。 唔係另一種用法。這個問題咧，即係如果你喺港英治下嘅年代咧，係唔會發生嘅。即係呢啲英文嘅錯字，因為英文嘅錯字，大家如果你去中國，咁你見到就通街都係錯字啦，英文嘅。但係呢個問題香港就一路嚟係絕少發生的。因為那個校對本身呢不是講緊話你普通的呢啲即係坊間呢啲小商户呢啲錯字啊。 我意思咁樣，我因為我自己未查過呢個字咧，我見過，但我咧好突兀咁，但係亦都我都唔敢話佢，我唔敢話佢錯。 好明顯係錯啦，點樣寫 title 算？即 係咁你又 咁啊？咁嗰個講明係字幕，即係字幕嚟噶嘛？咁啊，梗係 subtitles 啦。啊，如果我錯咁，我唔做呢個節目添啦。嗱，我覺得係咁樣嘅。就你頭先我提到啦，就係小商户咁人手有限啦，你忙中有錯，自不難免啦。但係我近年我係發覺好多呢啲由香港政府即係由公帑啊，由納税人即係俾出嚟嘅 資助啊機構啊 機構咧，即係做嘢好粗疏咯。譬如我而家手頭上有一份嗰啲咩法國五月嗰啲，成本做得好靚嘅。咁但係嗰個目錄嗰個字英文寫就係 content， 就唔係 contents。我講過好多好多次啦。嗱，頭即係 content 嗰個字都還有個原因，就係你唔識英文，咁你就求其用錯。呢、這個好明顯係校對出錯，校對出錯，你仲有一個咁大嘅熒幕喺上面出錯喎。咁你呢班即係香港藝術節呢班， 係個人咧真係有問題啊！ 管理上有問題啦，即係大家做嘢好求其咯。咁呢啲喺殖民地嘅年代就唔應該發生嘅錯誤嚟㗎啦。咁你但係而家就同呢個中國睇齊啦。啊、所以我有時我見到呢啲我就好怒氣，其實好小事嚟啫，應唔應該講？即係可能大家有人挑戰我，但係我覺得咧就係因為點解後邊個問題就係、是做呢啲工作嘅人員咧，本身個薪酬相當之高嘅。 係啊，呢個真係好嗰個，即係我用呢個觀點嚟講啊， 係啊，因為我考過嘛， 而你考唔到， 唔係我唔好講我考唔到啊，又唔應該用呢個做法係咪啊？我唔想做啫，咁希望以後即係呢啲相關嘅機構啦，即係呢啲所謂半官方嘅機構啦，自己做嘢成認定定咯。 特別高職嗰啲啊，即係高職嗰啲真係要即係 高薪厚祿， 高薪厚祿嗰啲 係嘛啊？咁我哋呢個節目就人微言輕嚇，睇嘅人又唔多，不過咧即係我哋都仲係要鬧嘅呢啲問題係嘛？咁希望以後滿叔你就因為你老資格啦，你都喺呢啲問題上面應該出多 見得多，見得多啊！ 唔係見怪不怪開始啊？ 唔係嘅，即係我知道咯，真係即係最難咧，最怪一樣嘢就係 嗰啲人仲可以生存得到嘅啫。 係啊，係啊，仲可以喺呢個行呢、這個行業度打滾啊嘛，係、嘛？咁都係個即係講得粗俗啲，再出嚟撈嘅啫。但係出嚟撈都應該有翻少少職業道德嚇。OK， 喂，今日滿叔，你第一次想講咩啊？ 今日咧就講兩樣嘢，就經濟新聞嚟嘅。第一單經濟新聞咧就係、是、經多年之暗啦，係美國有傳媒提一提佢之後咧，佢股價升得好交交關，真係升咗三成。今日 我覺得係應該添啊，即係。 咁另一樣嘢咧， 嗱佢阿妹叔講下三成，今日三成咧就喺呢個節目做嘅時候啊，唔係出街嘅時候啊。OK， 就另一樣嘢咧就係、是、另一隻股票又大升嘅，就係、是、因為咧 入股 Benz， 入股 Benz 咁又急升啊，咁樣就係、是、吉利汽車就成為 Benz 汽。 最大股東，係嘛？ 咁呢兩件新聞可以講下。咁樣先講京都電池啱先啦。京都電池啱嘅品牌咧就是、香港品牌嚟嘅。咁就而家可能係大陸有個公司啊用咗個品牌嘅定啊。所以佢個股票喺大陸好掂。咁樣呢只品牌咧。其實咧就賣廣告賣咗好多年嘅啦。 歌式唱啊。嗱， 咁就仲有一樣嘢大家冇留意咧。我點解會留意呢只嘢咧？就係佢係第一個贊助呢個世界女子網排球錦標巡迴賽嘅品牌嚟嘅。我都估唔到。咁點解我認識得呢個品牌咧？就因為有一個美國佬咧同我講啦。是他去找個贊助找到這個公司找到京都電視庵於是呢這個世界排球錦標賽巡迴到香港、就因為這樣巡迴到香港、我都不知道奇怪個美國佬怎麼找到這個品牌 或者他有吃呢他有飲 他就說由他我就留意這隻品牌原來呢他入美國的消費市場入了很多年 是啊 他原來點樣入去呢就是用呢個 herbal drinks， 就健康飲品嗰樣嘢入咗美國。 佢唔係當藥， 因 為藥酒大鑊。 有好多人咧就成日話咧就係醫咳嗽嘅藥啊，錯嘅，唔應該用個藥，因為用藥親一用個藥字咧，你就害咗隻品牌鏈。 唔係，頭先你應該具體啲講中藥。我諗中藥嗰個可能嗰個標準有少少唔同，因為呢個就係一個屬於技術嘅、 絕對唔係、完全乜我唔理啲咩藥。總之你不能用藥字、就全部你用 herbal drinks、用 herbal drinks 就避過這個、 藥檢 這樣呢又有機會入到去美國市場就不去賣藥房賣的就在超級市場賣的、這樣在大超級市場 即不當它是有任何這些醫藥的效果、 這樣呢就當然華人社會就很興的 唔係，我自己都成日飲噶，即係如果一咳我就一定。 佢以前用過好多個女藝員去做呢個代言人嘅，其中一個係鄭裕玲。我嗰陣時咧好奇怪，點解要揾呢個人咧？就因為揾呢個女人咧，就打美國嗰個華人嘅市場。咁樣咧，我真係估唔到一隻中國品牌古仲古老設計咧。能夠入到美國嘅呢個消費市場。另外香港品牌打入美國市場咧，就有其他幾隻嘢嘅，你知唔知道啊？ 唔知道。 我仲要提一隻叫啦，怡傑和美亞怡傑和。你知點解打入去係好大嘅生意嚟嘅？因為咧美國個和咧平底就 PAN 咧就平底嘅。咁中國嘅和咧就 WOK 咧。就係個雞蛋型嘅底咁樣中國嘅鍋咧就永遠唔會打入美國市場嘅。於是以即係嗰只頭先我講嗰只美亞呢只品牌咧，佢叻到咩地方咧？就佢做個鍋出嚟啦，又係個 pan， 又係個鍋， 呢個真係巴閉啦！發咗達都冇人知啊， 係嘛？ 佢原來個廠而家係美國嘅喎，勁到不得了，大生意啊，大不得了，咁就可以殺入美國，咁一隻鍋啦，佢又靠一個人咧，就係阿英傑谷， 英傑谷， 咁佢用嗰隻鍋咧，又可以煎又可以炒嘅，咁另外英傑谷咧，其實係一個好偉大嘅人嚟嘅， 佢嘅重要性係更重要過成龍。我話咧，當然全世界都知道佢呢個人啦。佢另一樣帶另一個香港品牌打入全世界咧，就係、是、呢個李錦記蠔油。李錦記蠔油又是贊助英傑谷的那隻品牌，因為他的贊助呢他有用這隻好友，就很多人認識他，不是香港人認識他，外面認識他所以呢那隻品牌又是殺到全即是很多地方即是香港品牌呢很多人發了達都沒人知道， 咁亦都唔需要人知嘅， 亦都冇人知啊， 唔需要人知。 咁事實上咧，李錦記就真係發咗達啦，真係。因為你只要打另一個字啊，無限極啊，你就知道佢點樣極化啦。就係全中國啊，嘅中藥咧，佢咧個比例佔好重啊，就係無限極，又係嗰個集團。咁樣呢啲有啲品牌真係大家冇人留意。只是大廈都有幾座啦，香港就是有些特殊的嘢咧，能夠殺到全世界，而且殺到全世界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只是少數人就知道呢樣嘢。咁樣就係平時我哋唔留意咯。佢賣廣告都唔強調自己又打到全世界， 唔需要嘅。佢因為嗰個我都相信個生意咧。一來咧就好做啦，二來就相當之獨市啊，冇人同佢爭，冇人同佢爭。 乜嘅廉恥庵呢樣嘢，琵琶佬呢樣嘢咧，就好多隻牌子嘅喎， 好多咁啊！呢度唔怕直入廣告啦，廣告受啊， 因為 佢見佢即係做得生意做得好嘛。但問題咧就係、是，因為如果譬如好似我哋啲年紀大嘅，我哋都係好 loyal 噶嘛，我哋都唔飲第二隻噶，唔係話第二隻唔好，而係話。即係你有一個慣性收市嘅慣性喺度，一 cut 咁我就，即係我唔係話佢真係我醫好啲 cut， 而係話你即係飲完個心理上有 舒服嘅 心理上有作用， 因為我都有飲， 係啊，你有飲嘛？即係唔係時日飲啊？即係話即係間你 cut 嗰陣時先至飲啦，係嘛？咁但係佢始終係一個即係香港本身咧。一個值得 但係亦都知道一樣嘢咧，有啲品牌咧，香港太耐啦，人唔留意啦，變成咧就唔注重，唔 通常係咁噶啦，反光燈籠照遠唔照近噶嘛。 咁樣就你等於啲品牌咧，等佢美國人咧就唱一唱之後咧，就股票大升啊，真係 冇嘅呢個就出口轉外銷啦， 出口轉外銷啦。 好啦，技術人員可以去個版面嗰度啦，我哋睇下睇睇即係話。即係嗰隻鑊啦，因為咧呢個以前我哋做嗰個讀翻譯嗰陣時候咧，我哋都有討論過呢個問題嘅，就係、是、究竟係鑊咁，你可唔可以用一個 pan 呢個字咧去代替咧？咁後屘發覺就係唔得嘅原因咧，其實好近啦，因為係純粹因為嗰個弧度，即係但係個弧度咧，其實就影響咗你出嚟嗰啲菜啊，嗰種嘅 你等於煎只雞蛋啦，你唔識煎嘅平底鑊，你唔搞唔掂嘅真係。呢、這個就要個有雞蛋型嘅鍋咧，先能夠煎得到只雞蛋嘅。 就即係因為咁咧，所以就嗰個翻譯本身你就唔可以話Chinese pan， 你就直情冇得譯啦，冇得譯就淨係譯個音出嚟。係啊，咁呢個就係一個翻譯好經典嘅問題，就係、是、你係咪有啲嘢係冇得譯嘅，係咪啊？ 再有啲嘢文化嘢咧，發咗達都冇人知嘅，就咁解。呢啲就發達冇人知。 好啊，咁嗱呢个就即系大家可以参详下啦。 我哋讲嘅发达咧，文化人发达咧，我另一个例子咧就系我哋嘅徐锦江先生，巴闭真嘅。大家唔好问个钱点样嚟啊，呢样嘢唔好问咧，因为我哋知道咧，文化人可以做生意， 文化人从来都可以做生意噶啦，文化人系咪翻咧？技术人可以去一去正常个版面啦， 惊人咁犀利啊！即系 咁咧，就徐锦江嗰度咧，其实阵间我哋会 show 一 show 嗰个图像俾大家睇睇嘅。咁但系徐锦江咧就我哋都有少少惊，因为咧。他都冇喺電影圈出現太耐，所以夢叔你都需要介紹下佢嗰個背景啊。 我哋知道佢咧就係、是、畫畫出身啦，做藝術出身啦。不過香港冇得撈就做咗呢三級電影咁解啫。 唔係唔係嗱，你詳細少講。咁咧，大家當年有冇睇嗰套戲咧？叫做《省港奇兵》啊。咁咧，其實當其時咧，就佢哋有麥當雄啊、蕭若元咁啊，你去拍嗰陣時候咧，佢哋都。 幾好幾個主角嚟好大膽揾咗一啲即係不見經傳嘅人物出嚟啊！咁、但係當然係入型入格嘅，即係你睇落去就係真係似曬我期咁其徐錦江其中一位嚟嘅。咁當然呢套戲咧令到佢都係聲名大噪啦，但係問題咧就係後來咧電影圈咧嗰個情況咧就不能令佢有一個好即係稍為寬裕嘅生活條件。咁佢自己本身亦都係畫家嚟嘅。咁亦記得有一次咧，我睇佢做個訪問就應該係拍三級男女嘅。咁佢就講到聲淚俱下啦，就即係佢其實佢唔係好想拍三級片嘅。咁但係奈何咧，三級片就係佢差唔多佢唯即係後即係中期唯一一個 因為佢生得大隻啊，灰即係 同埋個身形即係適合做呢樣嘢啊嘛。咁但係佢自己好似就如果睇即係嗰個。電視節目是真情流露的話，他就不是很想做的。我記得就應該是飲呢、這個係咩啊？阿爾東升拍嗰、那個呢、這個色情男女係啦嚇。咁、咧就而家我哋睇去嗰、那個電腦嘅版面俾大家睇睇咧，就係佢嗰個最新嘅一個動態啦。咁咧就話咧佢係開闢咗一個美術館，咁咧就應該是個組織嚟噶嘛，喺安徽。 兼就可以講係地產項目啦，地產大巨型地產項目啦，咁就用藝術品嚟包裝啦，咁樣咁就你好簡單呢一樣嘢，一定係好明嘅，就係後面有人支持佢搞呢啲嘢，跟住就大地產商後面支持佢咯，咁就用呢、這個 行浮啊嘛， 用呢個藝術。个包装啊， 睇个样子都冇乜点老到啊，都仲系 好健康， 系嘛吓，完全系当时嗰个身形吓、 有几条片噶，苹果个编辑就系郑天仪做咗三条片嘅，三条片都睇过，三条片拍得好嘅，咁就大家留意一下，大家睇下，咁样大家俾人即系大家知道咧，对你搞文化咧。你肯轉型的話咧，你都有機會出。 冇嘅呢個橋嘅問題啦。嗱，但佢呢度有講一樣嘢，都我都而家醒起嘅，就話咧，佢當年拍戲咧就抑鬱症啊，躁狂啊，咁就所以咧，佢喺藝術方面咧，佢揾到佢嗰、那個能夠幫到佢地方， 治愈佢啊， 係啊嚇。咁至於阿滿叔頭先講咧，嗰、那個藝術揾到錢嗰度咧，咁而家其實喺中國咧就相當之。是一個門路嚟嘅，因為我自己間接識一位朋友喺廣州啊，咁佢就畫畫嘅，咁早年都並不得意嚇，即係只可以糊口，但係咧就一個際遇咧，佢有一間公司上市喎，搬咗北京啦，咁就已經係身家以億計啦。 咁樣呢、這個， 咁我睇過佢啲畫咧。又不是要認真超卓的啫， 咁你就遇啱我老細啊，遇啱老細咪得啦。 係，大家要知道，即係而家嗰個中國嗰個經濟狀況就係應間我哋要提到啦，就係點解譬如話呢啲中國汽車公司可以收購到咩？就係由於嗰個長期嗰個人民幣嗰、那個即係嗰個供應量高啊，咁啊造就咗好多財富出嚟，即係呢個一個財富效應嚟嘅。咁財富效應咧，佢唔係淨係喺嗰個商業嗰個範圍噶嘛？佢商業範圍，譬如好多人發一達之後咧，佢會諗其他途徑去增值噶嘛？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藝術市場咯。咁呢個亦都係重蹈翻喺歐美嗰個狀況嚟嘅。當有咗錢之後咧，其實如果呢啲即係唔繼續喺嗰、那個所謂工業資本啊或者金融資本入邊去發酵嘅咧，佢就會走咗其他地方咯。 近一百年嚟咧，就喺歐喺西方世界咧，就法國印象派嘅畫咁即係飆升啦，咁加關啦。中國畫拼埋佢咧，即係小巫見大巫。所以因為大家咁嘅諗法啦，於是有人咧就開始轉一轉睇中國畫咁樣。 係啊， 因為中國畫你一去到嚟咧。極其量張大千嗰啲都係兩三億嘅最極頂籠嘅真係頂籠，咁而家又嗌到最近又嗌到齊白石嘅畫咧賣到五六億嘅咁樣，就唔增更多咁樣，咁呢啲 就是因為都不是看個價值的張畫價值，咁樣佢錢冇剩翻去， 係啊， 就逼到啲啲畫要標價。 其實呢個就可以用一個股市嘅比喻去嘅，咁大家記得咧，就記得譬如我哋當然即係個觀察股市嘅時候有一句即係俗語啊嘛，就係、是、熱錢啊嘛，熱錢炒到第一線股炒。到即係夠高嘅時候就炒二三線㗎啦嘛， 逼佢 起啊嘛，咁跑完二三線就更再推高翻啲一線股啊嘛。 嗱、頭先我哋提到話吉利汽車買呢個 Benz 啦，其實咧之前大家要留意一樣嘢，瑞典嗰只 Volvo 啦，一早已經買咗， 好多其實好多嚟， 好多啦，好多 嚇。 即係 Volvo 咧仲有意義重大，因為 Volvo 架車咧仲特別嘅地方咧就喺佢。佢唔怕你撞佢， 防撞 啊！佢防撞力好強，咁樣咧，即係連嗰隻車咧，最唔應該喺中國買嘅啫，都賣得咁好，就係呢個特點咧。中國人哋終於領略呢個特點啊，因為人一怕死啊嘛。佢差架車出去嘅時候咧，佢驚人哋佢預咗嚟撞佢。 唔係嗱，阿滿叔講呢個咧，我就梗係有另外一個角度嘅。我覺得事情又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話係咪中國咁樣啲人好中意買咧？咁我唔否認一樣，但係嗰個條件唔係淨係單一嘅，即係有咗呢個條件都不足以成呢件事，就是、個政府鼓勵呢樣嘢。 當然係 嗱，你聽埋呢個反而最重要的 point 係點解咧？因為後面涉及到咧，而家成個中國嗰個無論經濟同埋軍事上嗰個戰略發展啊，譬如有啲技術，你就咁你未必能夠即係、就是、可以學到人哋。但你一買 兩間公司，成間買啦， 係咯，買翻嚟啊嘛。咁所以你頭先講過咧，就係佢亞軍條件啦，就係喂呢啲外國貨喺中國當然好受歡迎啦。其實日本都係噶，日本都好中意買 Benz 車噶。 不過我仲要提一提咧 ，Volvo 嘅特點咧，又仲有一樣嘢咧，佢強咧又唔係個房車嗰度，佢仲有個貨車同埋 唔止 巴士。 其實你 Volvo 唔止啊 ，Volvo 嗰啲做埋軍火嘅，即係做埋飛機噶嘛。 做埋飛機， 即係唔好叫軍火 飛機 嗰啲武器。咁你其實當然我哋唔係幼稚到話啊，佢買咗個車廠可以學到呢嘢係嘛？即係而家呢個中國佢要向世界各地嘅呢啲工業生產去進軍。咁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戰略嘅意義就係話佢要將呢啲技術。好快速咁樣要 快啲轉移 去中國度嘛，因為已經開始出現一個問題，就話而家喺即係人哋去大陸去中國設廠嗰啲開始都走啊，即係開始都即係過咗嗰個高峰期啦嘛，就算留低喺度嘅，佢都唔係咁一定咁想俾呢啲技術你，咁你唯一一樣嘢就出去買咯，去即係人哋肯買嘛，咁所以見咗你而家乜都賣噶，球隊又賣，電視台又賣，最賣得最多係咩咧？電影圈。 電影院買了很多了，美國的戲院買了很多間的了， 是啊， 即是整條院線來院線的買，真的。 那後面那個經濟的基礎是什麼呢？就是你那個人民幣的發行量夠高，不斷增加，不是形成了一個財富。 另一件事就是將他買了那麼多戲院，就將自己中國電影拿出去放。 不止，這個還要控制了，去影響了人家的編劇啊，那個意識形態的。即係呢個就唔係咁明顯講出嚟， 呢個明顯都好交關啦。 係啊，譬如話，你講一樣嘢就係涉及到中國嗰個形象咁樣。喂，佢如果有咗嗰個票房嘅影響力啊，有咗嗰個後邊嘅製作嗰個影響力，佢就可以喺嗰度即係影響你噶啦嘛。 總之而家個 mentality 去到咁強嘅時候咧，就等於你點我都明白點解要阿習大大要做皇帝，就係咁簡單。 你哋講文化都要賴埋個政治， 因為呢個世界冇辦法，因為佢啲人就信呢樣嘢啊嘛，最大問題即係、就是、最大問題信啊嘛。咁而家就係等啲人，另外啲人咧就係、是。另外啲人咧覺得佢要反佢咁樣咧，點樣反法咧？而家就 冇嘅呢啲又即係我都套用啊已故嗰位國學大師啊姚宗儒嗰個講法啦，觀世如是。根本叔，你明唔明佢説嘅點解咧？ 你講啊，你解釋下我。 好簡單啫嘛，我哋生活喺度，咁有多嘢我哋都覺得話即係好相干，就算唔關你事咁，你都即係有感情嘅牽動啊。咁喺阿姚宗儒嗰個角度嚟講咧，咁你睇嘢就唔夠客觀。如果你话我哋睇翻唐朝或者汉朝啲嘢，我哋抽离咗嘛，即系当然有，即系都有好多中国历史学家唔能够做呢样嘢嘅，即系仲系好以嗰种民族主义啊。但系你一抽离咗，你睇嘢就够客观。咁所以观世如是嘅意思就系话咧， 即係我哋對啲世事咧，就要當睇歷史咁樣。個感情唔好咁輕易去投入。咁好多時咧，底下長命啲啦。咁所以姚宗元教授係101歲咯，係嘛？同埋佢醒目啊嘛，佢敬重共產黨嚟一嚟就走嘛。咁咪冇事咯。咁喺香港咪即係發揚光大咯。咁你如果陳仁確唔走？咁啊，俾人鬥死咯！嗱，所以最近咧，呢個就真係冇預定講嘅。但係咧，即係最近如果大家有睇，即係譬如喺《蘋果日報》啊，或者其他呢啲網上咁，都即係有人就話咧，就將姚宗元教授鞭屍啊！咁我覺得就呢樣嘢就真係冇乜必要。 即係學術嘅嘢咧，就好難講嘅，因為咧，而家好多人話佢根本佢都唔係國學咁樣，有人咁講啊，又唔係國學咁樣。 我講拗啲係多 Q 魚嘅啫。咁你佢話唔係佢係國學大師，佢唔係國學大師都即係冇相關。而且你討論嘅嗰啲人，即係討論呢個問題嗰啲人，好多都未睇曬姚宗儀啲書。 當然冇可能睇曬啦，出咗百幾。 喂，大佬，佢唔係出咗百幾本書，然後佢學術嗰個跨度係 太驚人。 你係冇人。可以佢識彈，佢有古琴、 畫 畫、書法、歷史，呢啲國學，即係你差唔多諗得到嘅嘢咧， 佢都識， 佢都有貢獻嘅，係咪啊？咁你識即係識幾多咁？當然大家可以拗啦。譬如話，你有啲話佢抄襲邊個？喂，佢碌咗咁多年啊！如果佢真係抄襲，神早俾人踢爆啦！即係我覺得咧，而家佢講呢啲嘢咧。走無謂嘅，不過問題大家中意而家中意抽水，咁而家佢死咗啦，咁你中意點搞佢都出嚟唔上啦，真係 啊！佢學術成就咧，我就冇辦法講嘅，即係甚至 我講，因為佢有啲嘢，佢唔係寫嗰啲所謂通論嗰啲書啊，佢即係唔係舉例嚟，佢唔係愛因斯坦啊，我一條 EMC square 咁就全世界都講，佢啲嘢係其實好刁轉嘅，但係刁轉得嚟咧，係俾到啲新嘅角度咧。去將成件事件咧重新角度，好簡單，而家譬如呢個一帶一路咁樣，嗰條海上絲綢之路嗰個係佢噏出嚟噶嘛，咁所以即係佢即係被人詬病嘅地方咧，就係佢晚年咧，佢同啲權貴咧就太親近，而且亦都係啦，啲譬如啲手跡啲字咧。咁啊，差唔多真係好攬下啦。 佢咧就嗰篇《心經》咧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就係佢個書法咧，個即係個碑啊，係逐個逐個字擺上去嘅。佢唔係 紅石落嚟， 咁呢樣嘢，不過呢樣嘢我唔知點樣咩原因啦、 啊。唔係有啲特殊原因嘅，不過啲我哋喺第二啲節目講啦。但係即係兩件事嚟嘅，譬如話佢譬如同呢啲權貴，咁呢就一個角度。即係呢啲可以出，你可以即係 同埋佢唔批評現 都係頭先我哋講嘅官世如是啊嘛。如果佢一批評就投入咗就唔夠客觀咯，係咪啊？即係喺佢嘅角度嚟講啊，咁我哋唔係㗎，我哋都成日噏㗎。咁但係我哋唔會因為我哋呢種態度走去批評佢，因為點解後邊涉及另一個問題就係你由呢樣嘢話佢國學唔得就兩件事嚟嘅，係咪啊？你如果話佢國學得唔得嗰個就要你睇曬佢寫嘅書同埋你涉獵曬佢咁多個範疇。你先至有一個足夠嘅評論去講呢樣嘢，就正如以前話國沒弱點如何如何。 我咧又睇過阿鍾怡嘅展覽，即係喺中央圖書館個展覽，即係100本書擺出嚟，即係冇聲出嘅係。 咪仲係畫啲畫啦，畫啲畫啦，佢啲畫好似又係即係拎唔出嚟嘅好似嘛。 好多好多多得好交關嘅，我諗有幾百，即係以百張嚟計。 係咯，咁你有邊個人可以？即係又做學問又可以做呢啲藝術啫，咁我哋冇用。 佢又彈古琴咯， 係咯，彈古琴咯，嚇。唔係，而且佢彈嗰歷史好，即係好譬如，即係而家好出名寫呢個狄仁傑嗰個高佩羅，喺佢嗰個傳記都有提佢，當然同佢彈過一齊彈個琴噶嘛。係咁，即係咬到呢啲又我無機會啦。咁嗱，第一樣嘢咧就唔好誤會我，就唔係我認同阿姚宗元教授佢晚年佢同呢啲權貴啊，同呢啲。即係領導人所謂領導人，即係喺度一齊拍照，我都唔認同呢樣嘢。但你由呢樣嘢就否定佢個國學嘅，即係佢學問嘅成就就兩回事嚟嘅。我係覺得如果你否定嗰樣嘢，你就真係要睇嗰啲書先。 我哋撇開一樣嘢講，咁呢啲民呢族嘅民國文化人啦，咁我咧覺得咧。呢扎文化人咧就有若干个嘅，唔止佢一个咁样， 好多个就好多个你都讲啦。譬如郭沫若嗱，继续我哋唔 cut 啦，因为太多嘢讲啦，即系我哋一节讲。 嗱，郭沫若亦都係一個好，即係又係標又係靶嚟噶啦。咁佢生前做過咁多嘢，咁你但係如果從個學問去講，咁係咪好勁先？ 我咧最有興趣的一樣嘢咧，就係話離開大陸嘅人，我最有興趣呢個問題。係 啊， 就係嗰扎人離開大陸，咁我已經數好多個啦，係嘛？因為我數過胡適啊，係 啊， 張大千啊，林語堂啊， 趙元任啊，仲有 錢穆啊，咁啊嗰扎人，咁嘅人咧。好多好多咧，一個留喺香港就係 姚宗儀， 其他就係好多咗去台灣。咁、我成日覺得呢樣嘢，東到台灣嗰、那個題目咧，就大家冇人留意嘅、就係我覺得好有趣嘅，真係點解啲人走咗去台灣咧咁樣？喂，但冇乜淵源嘅喎，點樣啲人 冇啊？上嗰個政治理由嚟嘅啫。 咁樣咧， 嗱，你好簡單，頭先我嗰、那個我解釋點解香港你離中國咁近。一話六就其實六十年代暴動嗰陣時，聽我哋聽幾多謠傳話，即刻要收翻香港噶。即係你喺度，你驚唔驚先？係咪啊？喺台灣啊，即係穩定少少啊嘛，再穩陣少少去美國啦，真係係嘛？但問題去美國，你要適應嗰種語言嘅能力 先啦。好多個唔係 得㗎，你冇得幾多個阿趙元任啊？你去到美國都撈得掂㗎嘛？而且就算佢撈得掂，佢都打個折扣㗎。如果趙元任喺你譬如你喺中文嘅地方，佢一定係最 top class 㗎啦。但係佢去到美國。咁啊，都系只不過做個教授啫嘛，係嘛？所以呢啲嘢咧，即係每個人每個人就。但我對阿姚宗儀教授最醒，即係最，即係佢喺嗰個時代最佩服嘅地方就係、是，佢真係有政治嘅洞察力。共產黨嚟，佢即走， 即走， 乜都唔理。嗱，陳仁確就猶豫就大鑊啦，一猶豫就大鑊啦，係嘛？咁另外一個醒就係葉問啦，葉問就係、是、一聽到風聲即閃。咁連家人都暫時要抌低先係咪啊？咁呢啲就係真係冇得講嘅呢啲。 咁樣我點解設計過一個旅行團要台去台北咧、 嗯？ 就睇嗰扎文化人。 嗯、 大家你一定要睇嗰扎文化人咧，你就真係要 係 生活質素又提升咗，文化質素又提升咗，同、 嗯、 埋你睇下佢點樣長命啊！睇下啲人點樣。 係啊，嗱，你譬如講到啊姚宗儀教授咁，佢喺香港有咩好處咧？同台灣唔同，因為台灣咧，佢喺呢個即係到到八十年代打後，先至能夠將嗰個政治上邊解禁。但香港從來就唔理你嘅、嗯，即係你只要唔涉足你，所以變咗你中西嗰個匯合咧，尤其是佢對佢做呢一類咁嘅學問咧，個幫助好大，因為佢唔係淨係國學噶嘛， 係啊， 佢好多其他語文嗰啲嘢，佢哋都要睇噶嘛。但係如果你譬如前目去到咪搞。即係中國歷史咯，咁但係仲有一個問題，你都仲要擦掌架石鞋，所以你話而家去鬧啊姚宗儀或者邊師，咁你都要講啊錢穆都要做呢樣嘢， 要 係嘛？ 因為佢如果唔 佢睇到好低，佢都唔出聲。 因為阿錢穆咧，如果佢唔係有啊蔣介石照住佢咧，佢冇間屋住啊嘛。 冇啊， 屋自己起出嚟嘅大佬。 咁呢個你去，你如果你跟阿滿叔去台灣時，你就睇得前面嗰個故居，你就睇到嗰、那個。 又好價，你甩卡不得了。 你冇呢啲條件，你做唔到學問 啊！ 唔係，我唔應該咁講。嗱，錢穆都亦都好犀利嘅。佢當其時喺鑽石山住，佢就冇書睇，淨係就寫呢、這個即係歷史嘅一啲通論出嚟。但問題就係你去到，即係你真係要做一啲即係比較細緻啲嘅學術研究的時候，你真係要有。 兼讓錢穆嗰種人咧，連香港都生活唔爭取。 係啊，生存唔到。佢咪俾排擠咯？嗰陣時喺中大嘅時候，即係我所知就係、是、聽我講埋先啦。啲人開會特登用英文噶嘛，就嚇佢唔識啊嘛，咁搞佢自己冇人佢走啦。 就算佢唔識講普通話國語喎，佢因為佢講家鄉話 嘅。係啊係啊， 唔係佢咁講書啦，根本冇人明啊，冇人明佢講。 我亦都有同學舊同學真係走去聽佢講。佢嗰時嚟係聽完，即係原本就爆曬棚嘅，但係聽講嗰下啲人走咗成半，因為聽唔明佢講乜， 完全聽唔明佢講乜， 真係完全聽唔明佢講乜。 咁樣佢原來喺台灣教書啦，唔係 學校。其實係開翻一個正常嘅畫面啦，唔該你哋嚇。 唔係學校教，唔係學校上堂喎，喺屋企上堂喎。 係阿金耀基啊、余英時嗰啲咪咁教出嚟咯。 咁樣將個學生咧聽唔明佢講嘢，就擺錄音機喺佢門。 係跟住自己再執過。 然後結果佢太太啊前夫人啊，再解釋俾佢聽， 系啊， 真系，即系呢啲人咧，基本上咧，佢冇可能喺學術界生存得到嘅，真系。 正統咧，因為佢冇 degree 噶嘛， 因為冇 degree。 嗱，姚宗儀教授都係噶，姚宗儀得一個 BA degree 啊嘛，即係理論上，如果喺 即係而家嚟講，可能連教書都教唔到添。即係如果大家一齊而家唔識佢嘅話，咁譬如錢穆嗰啲又係靠佢著作本身嗰、那個嗰、那個實力，即係去俾大家睇啊嘛嚇。佢即係佢響到嗰、那個就係先秦之。 錢穆啦，基本上咧連中學畢業都未 點執。冇嗰陣時咧唔計啲嘢，譬如陳仁確咁樣。读咁多年书，全部唔攞学位嘅，咁呢啲系世家子弟嗰个读书方法啦。咁呢啲唔讲啦。咁即系讲开余中仪教授嗰个情况咧，另外一个人物咧就系我特登今日要讲嘅。咁大家唔好觉得我氹你啦。咁亦都有少少类似嘅，就事源咧就 Woody Allen 咧就近年咧近排咧就备受围剿啊。咁啊围剿之前咧要讲另一样嘢，就系今日最新消息啦，就系嗰个肥佬呢个 Harvey Weinstein 间公司要执笠啊，要申请。破產啦，咁啊都抵佢嘅咁但系其實成件事個目標咧，我即係講好多次啦，係 Woody Allen 啊，因為佢個養女咧 ，Dylan 啊 ，Dylan Farrell 咧，而家就真係要報仇。咁咧就我最近咧就睇一套 Woody Allen 嘅作品，咁喺香港上嘅公映嘅，就是、Wonder Wheel。咁啊唔講嗰個戲嘅即係水平。即係之前咧，要講講呢套戲咧，就 Woody Allen 就係相當之陰濕，就竟然係夫子自導。咁、那個戲嗰個橋段係講咩？就是、一個沙灘嘅救生員，後生仔嚟嘅，靚仔嚟嘅，即係高大威猛啦，就溝咗兩母女。結果阿媽咧就而家個女都係唔係佢自己親生嘅。是个即是现任个丈夫的前任和前任生的女就个阿妈呷醋整死了个女或者即是在入面没有交代但是就搞到个女很大镬了那一看个故事就 Woody Allen 那个主角就 Woody Allen 自己这些真的即係我覺得真係，即係你撇除咗嗰個 都天分， 真係，但係咧個戲本身係相當之高水平嘅、即係以我自己，因為我冇睇 Blue Jasmine 啦 ，Blue Jasmine 咧就連個女主角都攞埋獎啦。咁呢套戲咧，即係以我自己嗰個初步嘅評價咧，即係係差唔多接近所謂美國經典嘅戲劇啊。佢即係從來 Woody Allen 本身個電影都係好。即是近乎戲劇是近乎話劇的但是這個劇本身呢它是對以往即是經典的美國的劇作家 Eugene O'Neill Tennessee Williams 致敬的而且那個劇的水平呢去到他們即是以我自己那個初步感覺是去到那個水平所以即是整個問題是怎樣呢就是你評價一個戲一部藝術作品或者甚至講一個作品你應該應唔應該賴埋呢個人本身個師德去講咧？咁呢個喺從來喺我哋以前讀英國文學入邊咧，個即係都相當之富爭議嘅所謂批評哲學嘅問題嚟嘅。咁去到而家呢個實際例子啦。咁呢套戲咧喺美國咧或者喺英國咧，俾人貓到七彩嘅。但我睇咁多評論，我覺得啲人唔係因為套戲咯，或者套戲好唔好係因為屌而家大家即係烏啲人落水狗嘛。大家踩多兩腳，踩多兩腳咯。我今天又看一篇文咧，就喺呢個英國嘅 Guardian 嗰個報章嗰個報紙度咧，就亦都係討論緊呢個問題。咁當然佢嗰個角度亦都近乎啊，即係頭先我哋講嘅就係道德批評啦，就係而家你 Woody Allen 咁樣咁啊踩多。但係佢入邊即係就提到一樣嘢，就相當之即係我覺得即係我好推薦俾大家睇嘅，就係話咧，即係有人咧去跟過 Woody Allen 咧，佢拍戲嘅。咁呢個文章又講話就話原來 Woody Allen 咧係一個最懶惰嘅導演嚟嘅，佢拍戲係朝九晚六嘅，六點鐘一定收工。咁佢就覺得即係佢就批評咗呢樣嘢咯。佢就話點樣？其實佢唔係點你教演員演戲嘅，佢就係話一樣你得定唔得。咁我話你唔得，咁你自己就係執生。咁有啲演員如果佢自己好掂嘅話咧，咁就得啦。譬如呢個 Kate Blanchett。跟住就攞獎啦，因為佢俾佢話過唔得之後咧，佢就真係走去的起心肝走去即係度一度點做嗰套戲。咁而家呢套戲《Wonder Wheel》咧，個男主角就唔掂啦，Justin Timberlake 就唔掂。咁我睇完，我覺得真係唔係好掂嘅。但個女主角就好掂，Kate Winslet 就佢真係直情掌握到 Woody Allen 佢寫呢個角色嗰陣時候嗰、那個。嗰、那個本質啊， 譬如一個好喋喋不休嘅女性，佢40歲啦，佢其實就唔中意而家佢身邊呢個老公。佢見到呢條後生仔枯木逢春，啊，真係即係又揾到個性上面嘅滿足。佢突然間俾即係懷疑自己個女搶走，有可能搶走呢個情人，就直情係即係發曬癲。佢好掌握到呢種咁嘅做法。咁呢篇文章亦都提到一樣嘢，亦都係即係相當之精彩，就話啦，而家即係大家去鬧嗰啲人啦，但係大家唔好忘記一樣，佢寫女性嘅角色係寫得最精彩， 好精彩 嚇！即係而且佢筆下兩個女演員係攞奧斯卡金像獎，其一咧就係 Annie Hall 嘅 Diane Keaton， 第二就係、是。即係前幾年嘅呢個 Bridges Man 嗰、那個，即係 嗰部戲又犀利啦！嘉雲嗰部係用 Tennis Williams 嘅 係咯劇本，即係佢去到而家阿 Woody Allen 咧，佢我諗佢有一個野心啊！佢要同美國嘅 經典 嘅劇作家咧去 即係 去拼一拼，係咪嚇？咁、那個問題就嚟啦，就係話咁而家我哋去睇佢嘅戲喺佢嘅作品，我哋係咪仲要帶住呢一個即係道德嘅指標去？而且甚至這個未必係而家就口同鼻拗，即係佢個女話，即係佢個養女話佢搞過佢，佢自己就話冇，而家都查過 ，so far 到而家係冇 case 嘅。咁大家係點睇呢個問題咧？咁樣係咪啊？咁我就覺得即係香港就似乎就比較少人去 呢部戲咧。而家 嗱，記者可以去一去呢篇文章嗰度啦。呢篇文章我好 縮越短咧，亦即係好陰功，真係冇人理佢呢部戲真係。 唔係而家唔止啊！而家話即係同佢合作嗰啲演員啊，全部要同佢劃清界線啊！咁佢即係佢一個咁嘅年紀嘅人，佢承唔承得起呢鋪咁樣就即係睇佢自己啲功力咯啊！咁你呢個亦都睇到佢話，即係佢係導演嗰個在場嗰個情況嘅，就話咧佢寫完佢俾你睇，咁就係咁噶啦。佢就用咗個比喻，呢個篇文章用咗比喻就係好似嗰、那個岸上嘅救生員啊，佢睇住啲人咧，一係浸，一係游得，一係浸。咁呢套戲咧就真係嗰個男主角就係一個救生員，而且唔多睇嗰個海灘，係佢喺去翻工嘅時候睇書嘅，定係。唉， 真系好嘢真系， 系啊，吓， 即系嗰啲笑料咧，佢 唔系，但系而家唔系笑料，我唔知 Bridges Man 系点啊，呢套戏冇乜 gag 嘅，系啊， 唔系美国片个 comedy 个意思唔系咁解，唔系笑唔笑，佢咩戏都可以叫 comedy 嘅，都系一啲嘢。孤出前面咧就係好又係好精彩嘅，講兩姊妹嘅嘢真係，講到好。 唔係，但係呢套戲絕雲啊嘛，呢套係安排嗰個阿媽同埋個女啊嘛，啊，即係好明顯嗰個女主角，即係如果你 overreading 嘅話，你過度閱讀嗰個就係阿美亞巴魯。 佢寫劇本咧，真係好似話都冇咁易嘅真係。 唔係佢寫劇本，我覺得真係好威易啊！ 威易。 以前我講過咧，就係話咧，佢俾阿美亞巴魯踢爆咗佢。即係佢收埋佢養女啲裸照之後，佢噏跟住同阿美亞花噏嗰段嘢咧，就直情好似佢戲入邊啲對白咁樣噶。所以呢條友咧，呢個人咧，佢寫劇本咧，我諗佢兩個禮拜就搞掂，因為全部都係佢自己平時講啲嘢嚟嘅。你中意睇嘅你就好 appreciate， 你唔中意睇就覺得佢喋喋不休，即係成日咁多年拍戲都係嗰啲嘢嚟嘅嚇。 佢拍嚟拍去都係拍呢啲乜嘢啊？ 係啊，拍嚟拍都係嗰啲嘢嚟 啊 嘛。 但係佢拍得好啊，真係出佢唔像又快快靚正啊，真係 平快靚正啊！ 佢就拍咗成50-60部戲喎，真係佢人生產量好驚人嘅。 唔係而家佢勁嗰度地方就係佢近年就係定期出片。 定期出片一 定嘅一年一部啊嘛。 咩何止一年一部啊？兩三部起碼真係 啊， 即係驚人咁快真係拍咗咧。 係啊，所以即係頭先我哋講個問題咧就。即係我唔知道，譬如話一般嗰啲觀眾點睇啦。我自己就幾反對而家呢種，即係要將嗰個作者同埋佢嗰個作品咧溝埋一齊呢個做法。 因為有一樣嘢咧就畫畫一樣嘅嘢，啲好多人睇個畫嘢，睇個查埋個畫家嘅背景藝術家背景啊，即係呢樣嘢真係冇必要，因為明明擺張作品出嚟，你唔睇作品睇個人啊嘛，即係佢有陣時又睇有個詩人寫詩咁樣，寫詩咪睇咗詩咯，你又睇個背景做咩啫？係嘛？佢就係咁一樣嘢，就覺得文化中國文化人一種 體嘢咧，就好中意 道德嘅標準。 道德標準，文人嗰、那個邊、那個、要睇埋、那個嗰、那個道德係咪你個人嘅真誠啊？咁樣啲睇下啲嘢。咁呢樣嘢其實冇必要嘅真啊。 係嘛？ 間中啦，間中又唔係一定完全。 唔係，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批評哲學上邊咧，即係尤其是我哋讀西方批評哲學嗰個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題目。咁後面唔係咁簡單，佢係話，譬如話點解你要即係知道呢個人個背景咧？因為後面涉及到就係入面你抽空咗呢個文學作品嘅時候咧，好難了解入面佢講咩，佢動機，佢要講啲咩嘢。譬如你好似荷馬史詩咁樣，佢作者你完全都唔知係邊個嚟。咁你入面佢入面嗰個具體，因為你抽空曬個背景咧，你大家去爭拗佢嗰個具體嘅意義咧，就好多時冇一個最後嘅定論。最簡單，如果作家在生，大家要拗戲入面呢一句説話點解？你最終可以問翻呢個人咯，佢因為佢寫噶嘛。但係西方個頻道、那個批評標準就去到刁轉啦，佢就算個作家翻生出嚟講呢個都唔可以再係標準嘅。嗱呢個你前我哋讀書嗰陣都咁講過噶嘛，係嘛？就係你要喺嗰句入邊，你要揾到一個客觀嘅標準，純粹呢個文本呢個 text 入邊揾到出嚟。咁我覺得呢樣嘢就係呃人嘅，根本就係。 嗱，譬如話你睇海明威同埋畢加索啦，佢嘅私生活亂七八糟噶嘛，真係。咁你點可以批評佢啲嘢啫？ 係啊，譬如畢加索咁，你唔理解佢，因為我有貼過一個文章出嚟，你唔了解佢嘅情史，即係佢同呢啲女老婆啊、情人。即是女朋友之间的关系，你看不明白他的画的。即是为什么要画的画要这样呢？其中原来那篇文讲的就是他画成其中一个原因，他画成这样等个老婆不知道他画那个女人。即是画成这个女人。是吧？那这些就是你读那些搞到就是说什么结构主义啊，什么后结构主义啊，什么解构。是啊是啊。咁其實就呃 Q 你嘅，其實後面個理由好簡單啫嚇。咁但係即係西方批評嗰個問題邊度咧，就好多嘢咧就家常疊屋。咁我覺得咧，即係話如果你話要追求，譬如去評價一部作品，你唔知呢個作者個身世咧，其實係一個障礙嚟嘅，的而且確係一個障礙。但係呢個唔等於你要將嗰個作者即係呢個人嘅評價放喺個作品嘅評價入邊啊嘛。 呢樣嘢咧就可以咁。即係客觀啲講，就係個人唔同，有啲情況之下又需要咁樣了解個人嘅背景。有啲情況之下唔好了解個人嘅背景，亦都 唔係有啲你淨係冇條件噶。譬如頭先我提過荷馬史詩個人，係唔係佢寫都係一個疑問添，係咪啊？係咪一個人寫係一個，亦都係一個疑問。 嗰啲就譬如神話，去到神話嘅地步啦，咁就集大成噶啦。 但係如果你話譬如話你要知係咩，舉個例《紅樓夢》。《紅樓夢》你如果確定唔到係曹雪芹寫，咁入邊有好多嘢你即係唔知佢點解會咁寫法，係咪啊？如果假如唔係曹雪芹寫，咁成個睇呢本小説嗰個角度完全唔同曬噶嘛，係咪啊？咁所以呢啲又係一個即係唔大家唔好強求有一個即係最後或者所謂標準嘅答案咯嚇。 你天下奇書，天下奇書就奇書嘅真係。如果唔係咁樣都唔係奇 嘅。係啊，因為入面有好多譬如附會啊，講到話譬如《紅樓夢》，佢係講呢個應該順治啊，或者係嗰個林黛玉係董小宛啊咁樣。咁我最緊睇翻嘅就係你又唔可以真係話完全佢冇呢個可能性喺度。咁但係你就要調轉睇啦，你就係咁先係成件事嗰個趣味性，即係你可以不斷去。去翻翻轉頭去睇呢本小説啊嘛嚇，咁啊呢度順帶一提咧，就阿白先勇亦都即係會又再開翻一個《紅樓夢》嘅講座啦嚇。 佢出咗四十集噶啦， 唔知仲有嘢講嘅，仲有新嘢講， 仲有新嘢講， 係啊， 已經睇到睇唔完啦，真係。 係啊，好啦，咁啊滿叔嗱，咁啊頭先我講嘅烏啲人好多啦，咁你對佢評價如何啊？ 我都覺得呢個人係一個難得嘅天才，真係我都佩服佢，因為佢睇咁多戲咯，我好少失望嘅，係 嘛？ 即係部部咧有啲嘢睇，張元亮拍啦，佢隨隨便便拍啦，拍得好好。咁呢個人呢、這個 你嗱，你又唔好講佢隨隨便便喎。嗱呢篇文話咁講喎，但係呢個唔代表佢隨便，代表係咩咧？ 他掌握那個電影的製作那個條件相當之充分。 充分是啊，我意思話咧，佢化得快靚正 啊， 快靚正。我咁即係 同埋呢套戲咧，阿滿叔未睇啦，但我話俾睇啦，個攝影本身大家要留意。 喂，佢攝影用開個攝影師好犀利。 唔係呢次新人，唔係呢個呢、這個係另外一個攝影師嚟嘅呢個。 佢以前幾廿年前用 Gordon Reed 嘅時候好有名㗎。 佢、譬如拍《馬頓》嗰個黑白啊，點處理啊？ 好犀利㗎，完全靠攝影師拍出嚟嘅真係。 嗯， 佢以前拍部《Interior》啊，哇，犀利到痹啊，真係！因為佢師承啊 ，Ingmar Bergman 啊，喂，淨係搞室內戲嘅，淨係室內戲搞掂噶啦，真係。 嗯， 有出戲咧就《Interior》，成出戲咧就一間屋嘅房間裏面嘅。 咁有兩個比喻噶嘛，《Interior》嘅意思就係、是、間屋入邊、 有個內心世界， 內心世界， 有內心世界。 咁佢呢對係一啲即係所謂。即係充滿 佢一個好叻嘅人，佢就係一個戲劇基礎好穩固嘅人，好穩陣嘅。因為佢 即係基本功好強， 基本功啊，佢係研究啊 Ingmar Bergman 噶嘛，大佬，即係 Ingmar Bergman 淨係大師個大師啦，係嘛？即係對呢、這個即係、就是、人生嘅男女嘅描寫，真係最到肉嘅，唔容易睇喎。Woody Allen 咧， 真係唔係好容易睇，我睇好多次，我都真係唔係覺得好容易睇。 入到去，Woody Allen 係專家嚟嘅，即係佢自認啊，即係直情係專家。咁呢個人研究啊 ，Ingmar Bergman， 佢話佢好嘢咧，就佢真係獨到嘅地方，有獨到地方，然後用得翻呢啲嘢。 係用得翻啊！ 因為佢全部嘢而家咧，Ingmar Bergman 啲嘢嚟嘅。 係啊，但係就佢好嘢嘅地方就係佢唔似 Ingmar Bergman 嗰啲。即係文藝都咁緊要嘛？佢搞笑起上嚟，佢都係得噶嘛？係、嘛？佢譬如早年拍嗰部咩啊？Casino Royale， 咁佢又做得呢啲噶嘛？ 詹士邦就做啊！ 係啊，詹士邦有做噶嘛？你真係 吹佢唔著， 係啊， 真係好嘢。 所以佢又即係可以咧。 佢啲講棟篤笑，佢好得不得了啊！講啲笑片啊， 係啊， 笑到碌地啊，真係。 同埋佢即係少數地咧寫嘅劇本可以作為一個。文學劇本，我買過的佢有幾個即係最四，應該四有一本書有四個劇本嘅，我買咗，即係真係睇嘅翻嚟 嚇。文學劇本， 文學劇本啦。 另外嘅玩音樂啦，玩得好咯。 吹 foot 啦嚇嚇，佢有表演嘅都有表演嘅嚇。咁但係一鋪即係咩啊花露呢鋪嘢就差唔多搞掂咗佢啦。咁啊嗱，而家都未即係未有水落石出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可以問一下假設性問題啦。如果佢真係搞過佢妓女，咁呢個有冇影響佢嗰個作品嘅評價咧？ 應該分開，應該分開，應該分開。 嗱，滿叔講呢個就好大膽啊！呢個就好大膽啊！因為點解咧？如果搞過嘅話咧，拉得佢坐監嘅。 呢樣嘢等一樣啫嘛，波蘭斯基， 波蘭斯基直情釘入咗添啦，直情係釘入咗翻美國係坐監噶啦。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不斷係流亡咯。咁但係嗰個就更加大，即係更加難搞，嗰個更加難搞。 但係嗰啲人真係天才，製作天才嚟嘅。咁就波蘭斯基有不幸嘅事件，就係個人咧，即係佢。佢可能係某個情況之下嘅，發神經做咗呢件事出嚟啦。 嗱，我有少唔同意喎，我覺得荷里活入邊咧，甚至其他世界其他嘅影圈咧，實際上都好多呢啲事情。因為入得去做呢班人咧，特別係男性啦，就差唔多即係好似覺得佢哋奉旨就咁做嘅啊。呢個連香港都有可能係咁樣。 這個個個人嚟睇，唔能夠咁樣，因為有啲人咧就係、是、有啲人咧，你覺得咧仲可以另一種評價，唔係個個評價一樣嘅，我覺得咁樣，因為有啲有才華嘅人咧，佢哋咁做嘅時候咧，有陣時候咧係。即系放佢一马嘅，有啲情 况系嗱，呢个就尼采嗰个讲法嚟噶嘛，即系你所谓世俗嗰个道德嘅观点，即系嗰个标准咧，就留翻俾世俗嘅人。 因為我哋承認嗰啲文采嘅人咧，你有啲狂放人咧，係狂放嘅真係。 如果佢唔係咁，佢做唔到呢啲，交唔出唔到呢啲咁嘅作品出嚟，係嘛？ 即係有啲真係咁更狂放嘅人。咁我哋係特別一個，我哋 不過問題點樣咧？就是、當你唔係嘅時候咧，你覺得你自己係咧，就俾咗一個理由自己。 呢、這個就唔得啦，呢、這個唔得啦。所以我就唔能夠話一刀切嘅 嘢。咁所以譬如話嗰個 Harvey Weinstein 咪唔得咯，咁呢條係肥佬，呢條肥佬係純粹係。是條鹹蟲 啊！即係譬如烏蘭斯基或者嗰啲嗰種人咧，佢唔係嗰種即係好色嗰種人嚟，因為佢唔會啊，因為佢種走下要揾個女人大把真係嘛？烏蘭斯基或者嗰啲另一種，但係佢可能係某一種情況之下，某一個人咧，佢有興趣啊咁樣，咁你有興趣得嚟又犯禁，咁呢冇得計啊，咁解啊，即係佢。佢唔係一個隨便嘅人嚟噶嘛，即係佢唔會亂嚟噶嘛。咁、又關乎呢個女方嘅事，女方有啲人咧可能係亦都欣賞呢個男人嘅。 冇明顯，譬如戴安·基頓點咪欣賞佢咯、女朋友嚟噶嘛，曾經係係嘛？咁你蘇花戴安·基頓， 你爭佢一件事啊，但係以前係掰過佢噶，或者即係冧過佢噶嘛。 係啊。咁你講佢，如果譬如 Woody Allen 佢女朋友即係多羅羅啦，多羅羅啦，係咪嚇？咁所以即係你話美亞花露嗰個睇法係點樣？呢、這個即係唔係否認呢樣嘢，而係話即係我哋作為觀眾，我哋去睇咧，我哋就盡量去避免將嗰件 事。所以我點解咁講咧？即係譬如我嘅意思就話，我哋對某啲人係特別另一種睇法咧，即係 Woody Allen。或者波蘭斯基，因為佢手上面大把女人，而佢做一件事係做咗啲不道德嘅嘢咧，咁呢個情況咧就另一例外，因為嗰種不道德咧係某種情況之下不道德。 咁啊，頭先滿叔呢個咧有個俗語叫道德例外論， 係嘛？ 即係exceptionalism。咁呢個就係話咧，有啲人咧，如果我哋基於對佢即係喺某方面嗰個才華，我哋就會喺呢啲道德嘅問題上邊咧，用另外一個標準去評價佢。 等於海明威、畢加索，喂，佢手上面幾廿個女人，真係。海明威仲得意嘅，佢話：你問佢有幾個老婆，佢話咩顏色先？咩顏色啊？佢話黑定白啊？黃啊咩？五六顏色，咩顏色都有咁樣。 咁好似張大千都係㗎。 張大千更都不在話下啦，任何女弟子淨渣啦，周邊身邊啦，係嘛？咁即係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喺譬如音樂家、畫家、藝術家嘅身邊 就老鳳噶啦， 老鳳啊！咁 佢但係呢個咧，亦都即係可能有啲女性嘅聽眾，亦都觀眾或者唔同意啦，係嘛？咁你係男人，你又做藝術家，你咪大曬咁樣。咁我哋只能夠話呢個係一個藝術史入面嘅現實嚟嘅，係咪？ 唔係，佢可能佢真係有啲嘢係夾硬嚟嘅， 係啊，夾硬嚟。 但係呢個就係真係我個話要睇啲 situation 啦，我哋可能不時間好難下到判斷啦。 冇一條線畫出嚟咯，即係又唔同一條法律嘅界線啊嘛。咁但係我哋唔係話一樣嘢就係阿 Woody Allen 咧，佢犯咗法咧就可以避免啦，兩回事嚟嘅。我哋講好純粹一樣嘢就係睇個作品啫。我亦都唔同意一樣嘢，就係話你因為而家佢咁樣啲演員就落井下石，踩多幾腳話以後唔同佢合作，我就覺得即係大家唔需要咁做咯。因為而家去到好危險啊，就點樣咧？佢個養女啊，走去 harass 阿 Justin Timberlake 嘅，就 Twitter 話佢點解你仲要同阿 Woody Allen 合作？咁啊 ，Justin Timberlake 都唔睬佢。我覺得就係即係呢個已經係。 過分咗，去咗第二條線咧，真係。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報復個男人，你報復第二啲嘢啦，揾一揾呢啲第二啲嘢嚟報復，亦都打唔中個要害啊嘛。 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發表咗我哋嘅觀點啦。咁我哋都預期咧有人同意我哋呢個睇法嘅，係嘛？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拜。